提高到21岁。民主党籍嘅霍楚到星期一签署法案。他说今天对纽约人民和全国的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道德时刻，纽约正是采取大胆和有力的行动，最终将结束所有枪械暴力和全美每日都发生的大屠杀。霍楚签署的法案亦都包括规定在新枪支上加上微型印章，以便执法部门追踪和查案，以及阻止风险人士购买和拥有枪支的红旗法案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2.14，瑞士法郎0.971，加元1.259，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8点，升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51美元，卖出1,83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漆咸道南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1、2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呀。漆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1、2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埔道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道嘅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咁头先讲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受意外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受琴日冧棚架影响嘅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一段呢已经系全线解封啊。咁揸车朋友呢可以行返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咁因为已经系全线解封。咁另外都有一个解封嘅措施，就喺葵涌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啦，咁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嘅。就是葵涌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一段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少啲酱的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香港李宝春联合世界书院、鲗鱼涌、太古城、智星阁、黄大仙下村、龙日楼、观塘翠屏南村、翠航楼、筲箕湾东欣苑、欢欣阁、 观塘协和街301号华丰园 A 座，元朗朗平村朱平楼，荔枝角美孚新村第四期白露会街109-111号，北角福荫道3号海丰园崇丰阁，西湾河圣十字径38号红恩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如胶记， 剧集是一个虚构的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的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的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的恋爱。 国剧830如胶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7日，新增543宗确诊，学校呈报204宗阳性，九龙塘有小学三班停课一周。 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被扣减拨款180多万。 陈茂波指经济活动已逐步恢复，有效控制疫情是复苏关键。 英国保守党通过对约翰逊的信任投票，约翰逊可继续担任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昨日咧嘅新冠嘅个案咧就543宗啊，咁啊系连续两日超过500宗啦。有147间嘅学校咧就系呈报咗合共系204宗嘅个案，呢两个数咧都系四月复课以嚟嘅新高。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话啦，学校大多数咧都系呈报一两宗个案啫，而因为老师同学生咧每日都要翻学嘅时候咧做快速抗原测试，咁可以反映到成个社会嘅疫情。又话距离咧系染疫嘅高峰都好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可能咧市民嘅免疫力都会是减弱，容易染疫的情况的。点睇呢个情况呢？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晨。 早晨。 早晨，刘宇龙教授，想问一下学校嗰个情况先。147间学校寻日呈报204宗嘅个案，点睇学校出现呢一啲嘅确诊个案，系咪真系反映成个社会都比较普遍咧？成个疫情？ 咁我諗第一樣嘢呢，啲市民同平常心睇啦，呢啲事情都係意料之內嘅。咁大家都要記得琴日係禮拜一啦，咁其實之前三日都係公眾假期啦，咁市民都放低咗工作呀、學習，咁放低嘅心情，咁當然個社會嘅活動等等就會多咗，咁自然個個案就會上升。咁如果你思考一下，其實禮拜一報嗰個呢，極有可能就係累積咗之前嗰三日嘅社會活動而反映出嚟嘅數據，咁亦係好合乎常理咁樣嘅解釋嘅。咁所以市民應該太過緊張啦。咁竹君亦講咗啦，咁因為有147間學校，咁你將204比147除一至兩宗，咁當然其中有一兩間學校是比較多的，咁譬如一間方方仲有12個學生，咁有4個喺籃球隊，6月3日即星期五嗰下，咁嗰、那個處理是恰當的，咁佢咪係嗰一班別係要停課一個星期咯。咁正正因為呢一啲事情發生咧，就係喺某一個程度上咧，折射咗當時嘅決定喺學校裏邊要推行一個快速測試，然後先讓啲師生上學上堂係絕對啱嘅，係正確嘅。因為咁樣樣，不特之竹君都講咗啦，可以反映我哋社會嗰個傳播啦。 咁第二咧，亦係保證咗學校可以有一個好快速嘅機制，知道邊個班級可能係多過三個、五個，就需要喺嗰個班級係停課，譬如五日。咁呢種咧就叫精準地咁樣去將呢個社交距離好有效咁樣去做啦。 Okay. 因為學生係我哋嘅未來，佢哋學習係尤其重要。咁如果喐唔喐就成間學校或者大面積咁樣係停課，係絕對唔明智嘅，因為尤其是基層嘅學校，即係基層嘅家庭嘅即係啲學生咧，咁真係翻學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學校我一路都講咧，如果係有任何社交距離嘅措施嘅改變咧，學校應該係第一個就要放寬，而係應該係最後一個先收緊。咁所以今次衛生署咁樣做咧，就係、是、反映咗呢一個措施係有效。咁我亦可以講翻俾市民聽咧，之前話要做快速，好多人都好擔心啲細路仔做唔做得到。咁其實我講你聽，因為我都同唔少小學生、幼兒生有接觸嘅，因為無論係我瑪麗嘅門診又好，去疫苗中心度打針又好，咁最細嗰個細路女係三歲，佢都識得自己做。咁其實真係唔係太難嘅，咁當然佢要人開樽，但佢識撩鼻，咁跟住俾爸爸咁媽媽咁樣做。咁、 okay. 到小學生一年班嗰啲有陣時，即係我諗成個程序都做到。 嗯， 真系得嘅。 O K， 咁我想先问翻，因为头先话，因为竹君即系张竹君医生都讲啦，就话喺学校嗰个情况，可能都反映其实社区嘅情况咧，都系比较散发咁啊。而家咧，港大最新嗰个病毒即时繁殖率咧系1.4843嘅咁，系咪即系反映嗰个社区即系出现一啲传播链咧，都颇为广泛嘅情况咧？又喺社区嘅人士，除咗话担心学校嘅情况啦，喺社区嚟讲又需唔需要担心咧呢一个嘅传播即时繁殖率嚟讲？ 我就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咁我可以俾一條數俾大家去參考嘅。咁樣幼兒、小學加埋中學生喺香港嗰個人口咧，即大概係接近100万咧，因為30-11歲就有50万，咁然後12-19歲就有44万到啦，即加加埋埋大概接近100万咧，90几万松啲。咁如果每日你當係琴日嗰個204就係揾到啦，係快速，因為亦當。我哋好開心，每個人都即係做曬啲快速咁啊，大概有90几万人做，咁你就會揾到204，亦即係5000个人揾到一個咯。咁其實呢個措施真係幾好嘅喎，你真係差唔多每日有翻學嗰幾日咧，你即係嗰5日咧，你就會知道每一日大概用快速咧，你就5000个揾到一個，即係大概咁啊。但係嗰5000个一個咧係禮拜一嚟噶嘛，咁佢就會反映咗禮拜日、禮拜六甚至乎禮拜五嗰、那個數字。咁你睇翻。譬如6月3号礼拜五呢有12个系咪，咁到6月4号有14个，咁6月5号一个，咁因为佢冇返学嘛，咁学校冇活动嘛，咁学校唔会报㗎嘛，咁佢就报都系报好少，咁然后嗰啲学生喺过去嗰三日即系公众假期啦，做完咗咁多啲社会活动，咁去到204唔系一个咩问题。咁我自己觉得呢就系、是、如果有多个几宗五宗六宗嗰啲，咁当然一定有啲措施啦，咁可能要睇间学校嗰、那个防疫措施做得好唔好啊，空气流唔流通啊。啊，另外一个咧就是、个打针啦，即系个打针率覆盖好唔好？因为我都啱啱头先接受方面之前再计咗一条数嘅，咁3-11岁即系小学生啦，同埋幼儿生咧，我就计到大概12万个仲未打嘅。咁当然我心里边最担心就系啲老人家啦，吓咁啊80岁以上，我计过条数咧都有9万个老人家，即系80岁以上系未打针嘅。咁所以俾市民咧就唔好淨係報有幾多個個案啦，我其實都喺度諗緊，其實係咪應該好似國家咁樣，咁佢就分兩條數嘅，一個咧就係冇症狀嗰啲就唔係叫確診嘅，咁有症狀嘅就當係確診，咁久而久之啲市民就會比較平常心，哦原來真係嘅，原來打針真係淨係感染，但係咧就冇症狀，咁呢就冇症狀嘅個案啦，咁其實喺某一個程度上都唔係叫病，即大概係咁樣有。咁你諗下而家最关键嘅呢就係嗰12万个幼儿小学生点解未打呢，尤其是嗰9万个80岁以上嘅老人家点解未打，因为啱啱琴日一条数啦，咁安老院话做咗咩18000几个做核酸，咁一个都搵唔到，几好啊，即係冇喺度传播緊啦。咁亦即係话个老人院里面应该仲有一批系未打针或者打唔到针，咁系应该点，咁我亦好开心有啲叫到 佢屋企嗰度打針嗰啲，咁真係要揾翻呢九萬個老人家出嚟咯。 Okay. 針對學校咧，頭先都提到話九龍塘嘅芳芳樂趣英文小學咧，就有12宗嘅個案情報啦。尋日咁亦都話部分嘅學生係喺同一日咧一齊上個籃球班嘅。衞生防護中心都懷疑呢一個係一個傳播嘅途徑。針對呢啲課外活動咧，而家譬如學校嚟講啦，打咗兩針嘅中小學生咧，可以係除口罩有一啲嘅活動參與，譬如吹樂器啊、打波啊等等呢一啲，有冇需要收緊一啲咧，或者可能要戴住口罩先至可以做呢一啲打波嘅活動，咁需唔需要改呢啲咧？ 我諗就唔好一刀切即刻話要戴翻曬口罩啦，因為我係兒科醫生啦，亦講咗喺疫苗接種中心幫啲細路仔打針啦。咁我問過曬啲細路仔噶啦，絕大部分99.999% 都好開心嘅翻學。咁佢尤其是開心可以運動啦，可以去翻佢嘅管樂團度做啦。有啲學校好開明嘅，咁管樂團都俾佢除口罩吹，不過當然有好多措施啦，有膠板隔住啊，有通風系統要做得好咁樣樣，因為嗰咁多個人，譬如記得咗好似有4個係嘛，咁你話4個係散發或者係嗰次打波惹到完全有可能，咁點樣判決唔容易咁但係因為如果佢哋都係打曬針嘅，佢哋其實因為要做呢個快速而揾到出嚟，咁喺國家嘅層面嗰啲唔係叫做確診啊，嗰啲係冇感染嘅個案嚟嘅啫咁。喺好多地方其實都係咁樣樣，佢分兩條數出嚟。咁你打完針，哇，原來真係冇病冇痛嘅，真係唔發燒嘅，即係有啲唔舒服係咁多嘅啫。 OK， 咁如果唔用快速，你根本就揾唔到出嚟。我諗慢慢我哋就要移，即係 migrate， 慢慢去移去情報嗰個更加使到市民安心啦。唔係話好驚啊，咁個個都要話要又要再收緊社交距離，因為保護生命係第一樣嘢啦嚇。咁當然老人家嗰度我哋之前做得唔好，咁而家要保底啦。嗰九萬個點樣去追翻佢打啦？80歲以上，再70到79歲就都仲有成，佢有因為嗰度接近50萬個嘅，咁得打到80%第一針嘅，我而家講緊，咁嗰度亦有成70萬，你基本上係接近10-20萬老人家，得70歲以上要去打。其實呢個就係個 focus 嚟嘅。 OK。 即係我一個叫聚焦，唔好唔記得咗呢啲。咁所以聶局長又好，政府相關部門去揾出呢啲人去屋企度打，或者係同嗰啲家人講，先至係重中之重。咁其他嗰啲學校嗰啲，我覺得當然要處理，但係就唔應該過分擔心，反而就即係未打針之快啲去打咯。 咁頭先你就話學校3至11歲呢一批，因為我見其實打第一針嚟講個比率都係74%到嘅啫。你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鼓勵佢哋呢一個年齡層嘅去打咧？ 咁呢個即係當然當然疫苗護照咁係咪去到新年到12歲以下？咁係咪幾時執行？咁嗰啲唔係我嘅專項啦。咁我自己覺得唯一嘅方法就係同佢哋講我哋有數據全世界都有數據，就是、打多針咧就係會保護重症同埋死亡。咁無論打邊一種都係噶啦，無論三針復必泰、三針科興喺老人家咧已經證明咗係最有效咁樣減低同埋死亡同風險。咁你會記得 Omicron 一開始嗰陣時，差唔多隔幾日又話一個細路仔死咗，隔幾日有一個有長期病患嘅細路仔死咗或者好嚴重。咁而家你聽唔到嘅，因為第一個案少咗。第二，即係打針嘅人多咗咯。咁我哋而家都喺度即係分析緊一啲數據，就針對即係中小學生打咗針之後嗰個保護作用係幾多。咁但係當然就係好初步啦。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係真係有效嘅，可以預防嗰個感染。當然唔係100%啦。你而家揾翻阿竹君再捉翻呢啲所謂情報嗰啲咧。我差唔多肯定嗰啲中學生呢基本上個個都打過針㗎啦，三針復必泰又好，三針科興又好，都係照樣咁樣感染。而家最緊要呢就要區分感染咗之後究竟佢係打針未啦，就第一樣嘢。第二咁佢究竟有冇症狀啦，咁係咪需要住院啦，呢、這個先係要我哋慢慢要去聚焦討論嗰個問題。否則而家當然 WHO 都話大流行未結束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唔能夠放鬆而家所有嗰啲社交距離，係應該逐步咁樣做，即大概我自己嘅思考就咁。咁但係當然頭先講係3至11歲啦，咁你3歲以下啲點啊？6個月到3歲啲細路仔，咁其實有科興公司喺南非已經做咗一個由6個月到3歲嗰啲細路仔嗰啲所謂佢個科興疫苗喺嗰度打咗針嘅安全同埋免疫反應噶啦，咁其實佢都公布咗，咁我已經。即係唔好話敦促啦，即係有關就去睇睇呢啲數據，佢有冇呈交去政府 去申請呢個緊急使用。咁輝瑞一樣嘅啫。咁你知道喺美國佢哋都開始俾五歲以下用佢嗰個輝瑞要打三針啦，十分之一嗰個劑量。咁呢啲都係我哋一段所謂比較好啲嘅光景嚇，即係而家六月啦，六七八。去思考點樣樣去再推進去到細過三歲，即六個月到三歲，同埋啲老人家，尤其是70歲、80歲，尤其令我擔心，係有90,000个80歲以上一針都未打，係啊，即大概呢個就係我哋要嘅聚焦。咁啊，學校就要寬鬆處理，唔好話即刻唔准佢哋打籃球，唔准佢哋吹管弦樂，咁係唔啱嘅。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刘宇龙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对于近日的疫情尤其是在学校方面，昨日来讲147间学校呈报204宗个案，怎么看 ?1872311,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港大一个的研究，在上年和前年的疫情期间，就说香港的抗生素的批发和供应量都是比疫情之前的八年，即是2012至2019年是少的。而出现的一些抗生抗藥性的情況咧，亦都係減少咗嘅。咁佢哋都有啲建議嘅。咁詳情咧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早晨。 早晨啊，林文你好。 早晨，葉醫生，可唔可以先講下你哋睇到疫情開始同疫情前喺用抗生素嗰個批發啊供應量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爭幾遠啊？两者 系、哦、好啊，多谢你。今次咧，我哋进行一个回顾性研究咧，其实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护理学院儿科，同埋我哋喺医管局同埋卫生署嘅紧密合作伙伴咧一齐进行嘅、我哋睇咗咧过往十年咧全香港嘅数据，咁主要咧就针对两方面，好似头先你提过下啦，我哋主要咧就希望睇睇喺过往呢两年喺疫情，特别喺唔同嘅转折啊高峰期嘅期间咧，比较翻以往咧，到底我哋嗰个香港嗰个抗生素本身嗰个消耗量，我哋利用咗抗生素嗰个处理同埋消耗量咧嚟到代表咗抗生素整体喺香港个使用同埋同细菌感染嗰个关系。大体上咧，我哋发现咧，其实喺疫情呢两年咧，我哋相信系因为喺疫情期间咧，进行咗好多以往做得冇咁透彻嘅非药物性嘅干预措施。当然包括咗大家经常去戴口罩啦，好小心去做手部嘅清洁啦，亦都包括咗一啲嘅社交隔离嘅措施啦。咁喺中间咧，其实就令到整体上喺疫情期间咧，嗰个抗生素个消耗量咧，无论系讲紧喺医院咧或者喺社區咧都明顯係減少咗，但我哋覺得更加重要嘅咧，因為同期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喺呢段時間咧嗰個常見嘅細菌，主要係講緊同經呼吸道感染嘅細菌咧，引致到嗰個血液嘅敗血病，即係啲細菌入血嘅情況咧，明顯係減低咗。其實某個程度就反映咗呢啲比較重要嘅細菌，主要係講緊包膜細菌 encapsulated bacteria 咧，喺疫情期間咧，其實嗰個病發係減低咗。咁同時間咧，我諗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有之前我哋有啲唔同嘅分享啦。咁其實我哋喺過往呢個時間咧，亦都分析咗衞生防護中心有幾個比較重要嘅傳染病嘅數據，包括睇咗 Sam 紅葉 Scarlet Fever 同埋兩種咧經空氣傳染嘅常見嘅感染病，包括咗水痘啦，同埋肺癆即係肺結核菌嘅感染情報個案咧，同期咧亦都係大大減低咗。所以簡單講咧，其實我哋睇到咧過往呢兩年嗰個疫情嘅期間咧可能係因為戴口罩啊呢一類有效地減低咗呼吸道感染嘅措施咧，令到呢啲呼吸道感染嘅病毒，同時間甚至係有相關性嘅呼吸道感染嘅細菌咧，都係大大減低咗。 我想知道譬如抗生素嘅使用同埋抗藥性嗰個關係咧，係在於自己個人咧，定係成個社區嘅？即係咪我個人可能服用多咗嘅抗生素，我喺我體內嘅即係抗藥性就會係強啲？係咪淨係個人去睇嘅咧？ 你問得好好啊，林文。其實我哋不嬲嗰個研究睇到咧，兩方面都會有關係嘅。嗱，香港咧其實同西方國家咧有一樣嘢類近咧，就係整體咧嗰個抗生素嗰個使用咧係有少少用得多咗嘅。咁你知道咧，其實喺好多時候我哋有啲輕微嘅病毒感染，可能係流感啊，又或者有啲輕微嘅症狀嘅時候咧，好多時候私家醫生又好，又或者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咧，有時都有個傾向咧穩陣啲就用多咗抗生素。雖然咧我哋已經係喺醫院入邊咧好小心，特別我哋微生物學嘅同事啊，經常喺醫院入邊 斷去提醒我哋喺深切治療部或者唔同嘅地方咧，喺不必要嘅情況之下咧，唔好過分使用太過長時間強劑量嘅抗生素。但係當如果啲抗生素用得多同埋強嘅時候咧，某個程度咧係會殺死咗我哋身體，特別係腸道入邊咧有啲嘅益菌。咁最終咧，其實係會令到有一啲嘅本身嘅細菌咧，開始出現咗一啲多抗藥性嘅細菌嘅種類。嗱，依一種多抗性細菌種類咧，無論喺個人嘅層面，即係你自己個別嘅身體，或者整體醫院病房嘅層面，甚至成個社區香港嘅層面咧，其實都係會發生。 嗯，我见你哋都建议话，系咪话冬季新冠病毒同埋流感高峰期期间咧，都系继续全民戴口罩？呢、这个同个抗药性有乜关系咧？ 哦，嗱，呢个咧，我谂系嗰个关联性嘅建议啦、嗯。大家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啱啱去到六月份咧，我哋开始新冠病毒嗰个感染咧，进入一个比较稳定嘅阶段。头先啊，刘宇龙教授当然同大家分享过啲最近学校嗰个情况，亦都系我哋比较关注嘅。嗱，因为咧而家当去到六七月夏天，我哋希望咧就幸运地进入一个比较稳定少少嘅时间咧、嗯，我哋首要嘅任务咧。當然是希望全民都盡快咧去接種新冠疫苗，特別我哋有提過就是我哋嘅長者同埋三到十一歲年紀比較小，經常都要翻學、嗯、緊密接觸嘅小朋友。 嗱，葉家強醫生，因為時間差唔多，點解嗰度咧可能要轉頭翻嚟再繼續傾啦。 可以啊， 打俾你好啊， 冇問題。 葉家強醫生咧就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嚟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听日推出反恐举报热线，市民可以透过短信同微信以实名或者匿名方式举报非紧急、涉及暴力同埋恐怖主义嘅行为。新设立的反恐举报热线6366699将会取代原有的反暴力暴料热线。警方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本港整体治安大致回复稳定，但是留意到本土极端分子的活动转趋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将原有的热线升级。为鼓励市民举报，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梁伟基说，警方计划向提供涉恐有用资讯的市民发放赏金，会在案件完成检控之后按机制评核和确定金额。期望新设的热线可以与现时的国安处举报热线起相辅相成作用，防止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朝中社报道，北韩截至寻日下午六点的过去一日，新增6173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19万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08万人康复，仍然有超过110000人接受治疗。北韩中央紧急防疫部门话，正系仔细观察新的变异病毒株的发生和流行的可能性，将收集综合全国监控、通报、流行病学调查、实验检测、分析情况等的专门单位转变成防疫据点等，相继采取防疫工作措施。整顿充实国家疫情防控能力的物质技术准备工作稳步推进，相关单位优先保障分析所需的试剂和消耗品，各工厂企业加快生产各种消毒药、医药品、医疗器具，各地加强高丽药生产。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兵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性暴力和人口贩运问题的时候指出，只有停火止战、恢复和平，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冲突对妇女儿童造成的创伤。大兵说，乌克兰冲突令普通民众承受了沉重代价，妇女儿童面临的安全风险尤其令人担忧。他提到，一味输送武器和制裁施压，即会令到冲突长期化和扩大化。乌克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没有理由为地缘政治和集团对抗埋单，国际社会应当共同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回谈判轨道。 美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一连五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美国以民主和人权状况为由，未有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出席，引起部分的国家不满。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决定不会亲自与会，改派外长参加。洛佩斯指责美国的霸权和缺乏对国家的尊重，认为如果不是所有美洲国家都能够参与，就不会有美洲峰会。智利总统博里克亦都认为美国的决定错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理解墨西哥的立场，但强调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不是民主治理典范。白宫发言人说总统拜登认为不应该邀请独裁者与会。有意见认为事件显示华盛顿对美洲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在减弱。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32.29，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26， 人民币 6.655， 英镑对美元 1.252， 欧元对美元 1.068，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70 点，跌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7.49 美元，卖出 1,838.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黄大仙中心。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二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咧而家啲车咧就移埋咗去路肩，就冇阻行车线嘅。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就系比较车多。大埔道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结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道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结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刚才说了受意外影响，所以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北架山花园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再提一提大家啊，咁较早前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大南西街一段咧，受琴日冧棚架影响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咁另外葵涌嘅童子街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解封啊，就系童子街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啦，封路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豪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如果是打了两针而你没有一个复康记录的，现在其实只要你过了一个月，相对于你当时的一个阳性记录，你是完全安全可以打疫苗的，那你就可以完成了疫苗注射，对于你有保障，亦都可以符合到大家现在担心的个疫苗通行证大家的困难。那这我想给大家知道可以有这个做法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022年6月7日，新增543宗确诊，学校呈报204宗阳性。九龙塘有小学三班停课一周。 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被扣减拨款180多万。 陈茂波指经济活动已逐步恢复，有效控制疫情是复苏关键。 英国保守党通过对约翰逊的信任投票，约翰逊可继续担任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就讲到一个研究，一个回顾研究的，了解到在疫情开始和疫情之前，一些抗生素的用量，一些批发的情况，以及是一些抗药性之间的关系，也都提到一些建议。继续和叶柏强医生谈。电话旁边有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早晨。 早晨啊，乐文你好，大家好。 头先咧就提到你哋有啲建议，就话即系冬季都即系其中一点啦，就系话可以继续全民戴口罩嘅。继续讲下你嘅睇法先，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建议同个抗药性嗰个关 系？系啊，我谂头先都有提过啦。其实喺新冠病毒爆发呢两年咧，我哋喺香港咧做咗一个比较长时间嘅实际上嘅观察咧，其实戴口罩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之有效嘅预防措施。我哋发现咧，大家戴口罩嘅时间多咗咧，喺公众场合咧，除咗减低咗流感或者我哋叫呼吸系统病毒嘅感染之外咧，其实原来对一啲重要嘅细菌感染，特别系我哋讲经呼吸道传播一啲嘅包膜细菌，包括咗我哋喺医院入边常见嘅有啲甲型嘅化脓菌啦，大家听过嘅肺炎链球菌啦，或者其实细路仔都非常之多嘅流感、嗜血杆菌啦，嗱呢啲嘅细菌咧，亦都因为中间嗰、那个用咗啲好嘅预防措施咧，大大減低咗。但係正正因為呢個原因咧，嚟緊冬天咧，我哋有啲擔心嘅，因為咧我哋發現咧，其實喺過往呢段時間咧，流感嗰個感染率啦，同埋有啲常見嘅影響到小朋友嘅病菌咧，其實我某個程度上咧，我哋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嗰個免疫能力咧係降低咗好多。所以咧，我哋喺呢個階段咧，呼籲大家咧，第一步。就好似頭先啊，劉宇龍教授同大家講過咧，我哋好希望長者同埋我哋年幼嘅小朋友咧，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令到嗰個疫苗接種率咧去到起碼90%以上，加強咗學校同埋社區個保護性。但係同時間咧，我哋預計咧喺冬天嘅時候咧，隨住嗰個天氣嘅變化。隨住好大機會咧，可能有新一波嘅新冠病毒嘅爆發咧，亦都撞正係一個流感高峰期咧。其實我哋嘅小朋友咧，同埋身體比較弱嘅長者咧，非常大機會咧會受到呢啲嘅病毒，甚至係其他相關嘅細菌嘅感染咧，令到個身體嗰個狀況咧係個危險度加咗好多。所以咧，其實我哋建議咧喺冬天喺流感再一次爆發，同埋下一波新冠病毒咧高度傳播嘅時候咧，我哋係非常需要咧去積極喺公眾地方。俾學校咧， 開始翻每一個人一個好嘅衛生防護，特別係戴口罩。 嗯，咁但係始終因為香港人可能長期有一段時間冇接觸到頭先你講嗰啲抗藥性嘅細菌啦，咁如果唔戴口罩就有機會會有一個即係所謂反彈嘅情況啦。但係終有一日如果唔戴口罩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嘅，係咪純粹過咗冬季就係、是、可以適合大家一齊即係又加上疫情緩和啦，可以係唔使戴口罩嘅時機係可以啱咧？定係其實以後都一路要戴口罩咧？如果咁講？ 但我諗就第一就唔係擔心嗰啲冇抗藥性嘅細菌。 嗯、 其實咧我哋適當咁樣使用抗生素咧，或者我哋好幸運地咧，因為減低咗傳染咧，令到抗生素使用低咗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令到嗰個抗藥性嘅細菌冇出現或者減少咗喺醫院入面去爆發咧，其實對於我哋嘅病人，特別對於我哋小朋友同老人家咧，將來個健康咧係好大幫助。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地嘅抗藥性或者抗生素使用好嚴重嘅部分使用嘅情況好嚴重嘅地方咧，其實嗰個醫療系統係面對住好大嘅壓力嘅。但我哋嗰、那個建議咧，就係、是、大家理解咧，當新冠疫情而家進入一個新嘅階段咧，開始慢慢重新進入一個正常嘅生活，或者我哋嗰個社交接觸多咗好多，我哋係高度鼓勵學生咧盡快翻到校園，多咗好多面對面嘅授課，甚至係課外活動。嗱，經過呢個途徑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咧，嗰、那個免疫力咧慢慢係會增加翻，亦都咧因為唔同嘅接觸咧，有機會接觸互相之間有些比較輕微黏膜性的病毒啊，同埋有啲嘅細菌嘅接觸啊，其實那個免疫能力慢慢會增加翻嘅。所以咧嚟緊冬天呢個時間咧，我哋係特別針對性咧，係擔心當流感爆發同埋咧有新一波嘅新冠病毒感染嘅時候咧，嗰段時間要特別小心，要做好一個清潔嘅措施啦，手部衞生啦，更加喺嗰段時間咧喺公眾地方同埋學校咧係必須要戴口罩。 嗯，即係過咗疫情緩和同埋過咗呢個冬季嘅流感高峰期啦，係可以唔使戴口罩嘅，你覺得係？ 係啊，特別如果我哋擔心，即係我哋好希望咧，嗰個疫苗接種率咧可以再進一步推高。如果新冠病毒嘅接種率喺唔同嘅年齡層咧，可以好地咧去到95%以上咧，其實每一個隔離措施咧或者預防嘅措施咧都可以放鬆。 OK， 好啊，唔該曬葉百強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多 葉百強咧就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嚟嘅，佢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關於一啲嘅抗生素同埋抗藥性嘅關係，頭先提到呢一方面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現時法例599章咧有關一啲防疫措施嘅要求咧，係以先訂立後審議嘅附屬法例形式生效嘅，咁政府就係可以先行定咗個規定啦，生效之後咧就翻去立法會嗰度咧係審議，亦都係俾議員可以係發表意見啊，亦都係聽議員意見啊等等嘅咁。咁政府係諗住修改啊更新呢個限聚令嘅模式，就直接用公告生效之後就唔使經立法會議員審議嘅一個嘅方式嘅咁。見到有一啲議員都對於呢個做法咧係有啲意見嘅，請嚟其中一位嘉賓啊，有立法會與預防及控制疾病相關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委员陈海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海欣，点睇政府话谂用公告嘅方式去放宽或者收紧限聚令啊、口罩令啊呢一啲，唔需要经议员审议呢、这个改动，你是点睇呢？ 嗱，头先萧乐文你都讲得好清楚，而家用紧嘅方法咧，喺修改预防及控制疾病嘅嗰啲附属法例，我哋已经系用咗先订立后审议嘅。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系、是、近排咧，大家我哋都会讲限聚令啦，同埋口罩令，正正就系呢两条法例咧需要放松，因为我哋限聚令咧需要可能系譬如由2人改为4人，4人嚟紧可能再改放宽啲啦。咁政府咧就会喺呢个数字上面咧作出一个修订，譬如由2个人变4个人咁。咁政府咧，其實呢條法例咧喺4月21日咧已經係實施咗嘅。咁佢已經係實施咗之後，先翻嚟立法會同我哋交代嗰個背景資料咁樣。嗱，以往咧我哋嗰個審議嘅過程都好快嘅，因為其實唔複雜啦，大家都知道限聚令其中一樣頭先講個數字。今次咧嗰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是、政府提交呢一個審議嘅法例俾我哋小組委員會嘅同時咧，喺呢個附屬法例裡面咧有一點係好細嘅。一句嘅句子咧，就係話任何根據這個有關條款刊登嘅公告，都唔屬於咧附屬法例噶啦，咁樣即係話咧以後咧，佢哋用公告嘅形式就得噶啦，唔會再係附屬法例。嗱，佢就加咗喺呢個條文裡面。但其就其在咧，佢咧將呢條條文遞交去立法會嘅時候咧，係冇特別去講解呢一個細節嘅。 反而咧係由咧我哋嘅立法會法律顧問咧喺我哋嘅文件上特別寫咗出嚟，提醒議員，提醒我哋議員就係話啦，嗱，如果你係通過呢個放寬呢個限聚令嘅同時，你同時咧係會以後不再有權修訂有關嘅情況噶啦。即是政府本身是跟我们讲的放宽限聚令，但突然之间在一条附属法例加一条条文进去，如果我们本来、哦、放宽即是好啦，那、今次不用讨论了，我们小组可以就这样过啦，其实这条法例就过了的了，咁就以后变成公告。政府第一，首先第一步骤，佢係冇走嚟同我哋立法会议员呢去解释点解佢呢个限聚令要加入呢一个改为公告形式，呢、这个第一。第二呢个原因啦、啊、嗱，呢条限聚令头先好简单啦，话俾大家听就係改一个数字，当你放宽嘅时候、啊、疫情而家放缓嚟放宽，当严紧嘅时候收紧，咁淨係喺个数字上有一个改动嘅，即係好多时。咁点解政府会觉得要改为公告而不是继续用先订立后审议呢？而以往这条条例有生效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他的解释就是说可以加快的速度，但是当我们问他怎样加快，究竟是加快哪里呢，其实就不在立法会的情况慢了，他的意思就是要做前期工作，他们要做文件的时候又要走去行会啊，又要走相关的步骤，那个步骤他们想个程序可以再缩短，但我哋嚴格再問佢，究竟點解因為縮短呢個時間而係削咗我哋立法會呢個權力呢？我哋係日後冇辦法再幫市民呢喺議會度討論呢個數字嘅。嗱，譬如有啲市民啊，或者外界都有啲嘅朋友，有時都會講啊，點解食飯嘅時候可以八個，行出街嘅限聚令就四個？咁至少我哋議員呢喺議會裏面可以就住呢個四嘅數字去同政府去討論。我哋亦都係有一個法律嘅效力，甚至係作一個修訂。最重要係有一個法律嘅效力。但是政府而家咧，佢加咗呢一个条款落去，将佢变为公告咧，我哋议员系冇办法再就住呢个数字，透过我哋咧修订嘅权利去改嘅。所以咧，其实咧都好感谢我哋立法会嘅法律顾问咧，系佢喺文件度提醒我哋，佢直情系写明，佢话立法会将不再有权修订构成群众聚集嘅人数，呢一个系。法律顾问提醒我哋嘅权力系被削减嘅。嗱、如果你话系因为喺我哋立法会吓、又拉布阻住令到你哋嗰、那个呢啲生效日期有呢个点乜延误，导致到你唔能够喺适时做呢个修订，政府提出呢条法律条文，我又可能会理解。但喺今时今日里面，我谂大家都见到，我哋作为议员咧喺抗疫里面，我哋真系唔慢噶咯。Okay, 我哋喺嗰个议会里面、所以政府其实冇一个好令我哋信服嘅解释，点解要削咗议员呢个权力咯？ 陈海欣，因为我见政府有提过两点，其中一点就系你头先提嗰样啦，可以悭翻啲政府内部嘅前期准备工作，例如一啲嘅法律修改啊、草拟啊、放上行会议程呢一类啦。另外，佢哋都提到另一点，就系话透过附属法例去定名或者刊出一啲嘅措施细节咧，唔系必要嘅，而且可能咧对有关嘅措施实施咧产生不确定性，不利于公众或者相关持份者去遵从，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即因为先订立合成订立了，跟着回到立法会再谈，有可能有些的修改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不确定性的情况出现呢？ 嗱，你嗰所讲嘅不确定性咧，因为今次咧，我哋系集中讲两条嘅法例，政府咧系加入改为公告嘅，佢咧就包括呢个限聚令同口罩令。如果大家咧有睇限聚令嗰个条文咧，其实今次修订咧都系两张纸，仲要两张唔满嘅附属法例嘅文字嘅。嗱，你嚟到立法会里面咧，其实大家就系讨论嗰个数字嘅啫。嗱，至少我哋有得讨论。如果调翻转，萧乐文好似佢用呢个原因咁讲，咁即系以后政府话个数字系二就二，四就四，六八，我哋其实冇得去再修订嘅，我哋冇得再去讲嘅。嗱，如果你话政府好合理，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先？但系好多时候有时候我哋就系议员，就系有呢个权力去做住呢一啲附属法例作出一个修订噶嘛。如果佢合理嘅，我哋又点会阻住咧？你谂下系咪？而家系讲紧唔合理啊嘛！而家个问题系我哋连喺立法会嘅小组委员会讨论，系讨论都冇机会。佢话哦，你可以有其他方法嘅，你可以用约我哋开会啊，用议员议案啦、啊，用议员嘅提问啦、啊、咁样。但系呢啲系冇法律效力嘅，大家记住，我哋讲紧嘅系我哋呢个附属法例嘅小组委员会有呢个权去修订。 嗱，但係議員好多時都唔會濫用呢個權嘅，係嘛？如果你合理係四個人放寬到八個人，我哋唔會突然之間咧話唔得啊，唔俾你咁樣改啊咁樣。喺以往今屆我哋都冇試過，咁點解有呢一個原因？其實政府就係用一個好點講啊，好基本嘅原因去解答啫。我有不確定嘅原因，但係喺限聚令以嚟未試過喎。而佢呢個條文係就咁加咗一條去裡面，佢冇走訪我哋嘅板塊去解說點解要你咁樣改喎。佢而家改動其實市民其實唔會覺得太大影響，但喺我哋議員裡面，我哋議員嘅責任就係審議法例，並唔係政府指住自己話我覺得個號碼係咁就係咁。同埋限聚令最重要就係個人數㗎嘛，限聚令其实整体成个附属法例的重点就是人数，而家已经是用先定立后审议，政府已经是行紧噶啦，佢4月21号已经是实施噶啦，喺我哋议会度冇拖延时间，我哋亦都唔会刻意去将佢呢个数字去改变，导致有不稳定性咯。 嗯，你哋就觉得即系对议员嚟讲呢一个嘅改变会系削弱咗你哋嘅权力啦，咁你哋嚟紧会系咪喺小组委员会都有啲跟进嘅工作？ 是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其实呢今次呢唔系第一次会议同政府傾，我哋呢系都已经呢系由呢个五月到几个礼拜同佢傾啦，咁琴日喺第二次会议里面呢，其实我哋嘅小组委员会主席多番问咗政府，问咗食卫局嘅代表，叫佢哋返去再諗諗系咪应该要呢修改返呢一个条例，唔好将佢改为公告。咁但系政府嘅立场呢就是坚定嘅。佢哋咧就係話啊，仍然冇嘢修改，咁所以咧今次唔係淨係我自己一位議員，今次咧係會以成個與預防及控制疾病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成個委員會會代表去作出一個修改，希望政府咧就係取消呢個決定。咁咧呢一個嘅限期修改限期咧就喺8號嘅，咁所以如果政府都係想修改翻，我哋都唔好啦，用翻附屬法例，佢仍然係可以改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會擺上大會咧，係去討論。嗱，今次咧唔係個別議員係去覺得呢個問題，而家係以成個小組委員會。咁所以我哋小组委员会主席呢已经系同政府讲，你諗清楚咁样做啊，其实而家咁样好似令到个行政立法关系呢件事上面呢变咗一个矛盾好似好大咁喎，其实值唔值得呢都叫政府返去再三思諗下嘅。咁琴日喺个会度呢政府就话唔需要啦。咁所以呢小组委员会先至行使嘅权力，就是呢希望改返用係附屬法例呢去執行呢一個限聚令同口罩令嘅。 OK， 好啊，唔該晒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係立法會與預防及控制疾病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委員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呢係保護兒童會核下嘅同樂居啦，喺上年呢就係、是被揭發呢有一啲嘅涉嫌虐兒嘅案件啦。咁時任嘅總幹事蔡蘇淑賢呢都係請辭嘅。咁社署呢係早前呢就回复传媒的时候提到会决定扣减香港保护儿童会的拨款，涉及就是180多万的。以2020-21年度来计，他们这个机构就拿到社署8000多万的。计算这个扣减的钱的幅度来讲大约是2%。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呢？見到社署嘅講法就話，因為上年12月發生嘅虐兒事件啦，咁嚴重違反服務質素標準，有關保護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嘅要求。咁基於多名嘅兒童呢係被安排入住醫院接受檢查啦，期間同樂居係冇為佢哋提供所需嘅住宿服務嘅，咁所以社署呢就係決定扣減保護兒童會呢一個嘅撥款，咁涉及180多万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狄志远，点睇呢一个嘅扣减同埋社署用呢个原因去做一个扣减啊？ 嗱，当然我自己阅读呢件事咧，系一种惩罚性嘅安排嚟嘅。咁即系机构做啲嘢做得唔妥当，咁所以去扣减佢啲拨款啊咁。因为呢个行动都比较罕见嘅，喺我认知嚟讲咧，过往都好似冇呢个咁嘅例子。就算有啲机构咧，可能佢做唔足佢嗰个服务承诺都好咧。咁好多時都要求機構解釋一下點解會做唔到啊？咁如果有合理嘅理解咧，咁基本上都即係唔會有咩即係所謂呢種嘅扣減撥款啊咁樣。咁而家佢嗰個扣減咧，就揾到個理由啦，即係話啊啲兒童都去咗醫院啦，咁你都唔使照顧佢，咁嗰啲開支咧 就可以減咗佢啦。咁呢個就即係叫做有個說法咯。咁亦都反映到件事咧，如果社會處要執行一啲機構嘅懲罰性嘅行安排咧，政府係冇一套嘅。今次嚟讲，我都系都揾个说法嘅啫。即我觉得佢动机咧，想即系惩罚个机构。不过就话啊，佢哋咗医院，所以你就呢个使费系扣翻咁。咁呢个讲法就比较勉强啲。咁我哋好希望政府日后即系喺呢方面攞经验咧，就应该有一套即系惩处嘅一种嘅做法，有啲准则，同埋咁呢个都俾业界了解咧，比较理想一啲。 你觉得个说法比较勉强啦，你自己亦都觉得系一个惩处嘅做法啦。但你觉得2%占佢哋成个年度嘅资助额嚟讲，2%嘅一个扣减，有冇一个所谓阻吓或者警告作用？ 嗱，我相信个动作就有一定嘅阻吓作用嘅，因为大家知道而家唔系话几多钱嘅问题，即系话做得唔好系有惩罚，因为公众睇在眼里边嘅，咁对机构嚟讲都系一种即系压力嚟噶啦，咁但系你话因为而家冇一个制度咧，咁2%好啊，定5%咧，咁呢个真系即系冇一个准则嘅，咁呢个就系见仁见智咯。但我反而另一个角度就比较要提一提个机构咧，而家系惩罚个机构。唔好咧，因為啊，我冇咗180万咧，我就啊暫時請少兩個人啦、啊，搞少啲活動啊，或者啲維修咧擱置一下咁，咁變咗就懲罰咗啲兒童，又唔係懲罰咗機構。咁我相信依一個就即係機構要負上責任，唔係轉嫁咗俾兒童或者父母自己身上啦。咁我依個教即係社會處，我希望佢都能夠可以體會一下，即係監察住依個安排點樣。 点样确保呢个情况呢，即系扣减咗唔会令到啲服务使用者受影响？ 我估呢个系社会处可以查询翻嘅，因为即系嗰啲财政报告都要交俾社会处啊，每年嘅财政报告，咁所以咧就即系社会处可以睇得到嘅。咁当然亦都可以问翻机构啦，因为而家我哋社会处嘅同事都好定期落去睇翻佢运作咧。咁可以問清楚嗱，而家減係扣你個機構， 明白 你個機構。 狄志遠咧，我兩間再傾多一陣啦，呢一個好嘛？轉頭再打俾你啊！狄志遠咧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嚟，轉頭再傾。 香港從世界各地進口麵粉，穩定供應量，而且早喺全球疫情開始影響航運嘅時候，本港供應商已經加大採購。不過早前大手買入、價格相對合理嘅麵粉存貨漸漸被消耗，下個月開始陸續加單採購。估计到时的来货价势必上升。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日前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指出本港的治安已经回复良好，但是黑暴孕育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犹在，警方绝不掉以轻心。早于去年初已经开始部署针对七一连串庆祝活动的保安和反恐等工作，包括由副处长负责统筹警队督导委员会，当中8个工作小组研究装备、交通管理和行动策略等多个范畴，全力防范包括孤狼式袭击的本土恐袭，强调警队会总动员参与相关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明报昨日报道，中小学因应香港国安法实施要求审核校内的藏书，有中学将超过200本书下架甚至销毁。被问到教育局应不应该提供学校摆放书籍的准则，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局方已经提供清晰的选书指引，强调审视图书责任在校方，学校有责任肯定图书馆内不会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书本。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去年12月被揭发发生虐儿案，至今已经有超过80%的前线员工被捕和离职。社会福利处昨日说，同乐居严重违反服务质素标准有关保护服务使用者免受侵犯的要求，基于多名寄居儿童入院检查期间，机构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住宿服务，因此是决定扣减保护儿童会的拨款，涉及金额大约是180多万。有立法会议员就质疑，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虐儿事件，这样的罚则力度是否具有阻吓力。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俗称垃圾征费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最快在明年下半年实施，但具体实施的日期仍然未定。政府说这个月内会就征费所用的垃圾袋公开招标，期望有5个承办商接手，确保供应稳定。有议员就关注条例实施的时候，住户和管理公司之间会出现摩擦，当局说会进入屋苑或者住宅执法。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社会福利处决定对去年底被揭发集体虐儿事件的同乐居扣减大约是180万元的拨款，引起社会强烈质疑，罚则太轻。社评认为，作为主管部门的社署必须要彻底检讨，提出针对的改善管理，提升监管措施，从制度上杜绝同类事件重演，绝不能以扣减拨款、机构负责人辞职就当是事情了结。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后任特首李家超政纲承诺土地房屋供应提速提量，坊间近日流传的新班子可能人选，有关土地房屋事务的班底基本上都是旧面孔，公众担心旧走新评。社评说，造地建屋只增招积，新政府必须早日定下具体的指标和承诺，以切实可见的行动令到市民相信当局将会有脱胎换骨表现。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正当议员致力拯救珍宝海鲜房之际，有团体和学者就说，佐敦有一堂面临清拆的三级历史建筑，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要求将其评级提升为一级历史建筑。社论说，保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够不惜一切泵水拯救，如果未能够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活化营运模式，贸然加入最终都可能会卷入泥潭。星岛日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五月份香港特区经理人采购指数 PMI 急升到 54.9， 创下2011年3月份以来最佳增长率，幅度之大超出不少人的预测，而近期走势亦都预告整体营商环境将会持续好转。社评说，香港经济展现了十足的韧性，随着香港进一步稳控疫情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企业看好未来的发展，香港将迎来更强劲的经济复苏。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就系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六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天马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就去到明爱医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落返去太子道西的支路车多，车龙去到荣昌村。咁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雅图阁二座、青衣美景花园八座、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七座、葵涌葵兴村兴福楼、坚尼地城域多利道九至十五号、百年大厦一座、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葵涌葵盛东村盛国楼、屯门大兴村兴辉楼、葵涌石梨二村石荣楼，同埋鲗鱼涌太古城兴安阁。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限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6月7日，新增543宗确诊，学校呈报204宗阳性。九龙塘有小学三班停课一周。 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被扣减拨款180多万。 陈茂波指经济活动已逐步恢复，有效控制疫情是复苏关键。 英国保守党通过对约翰逊的信任投票，约翰逊可继续担任首相。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保护儿童会的方面，就是说同乐居它是属于一个社署的津助住宿幼儿中心，上年12月就发生虐儿事件，社署的回复就是说严重违反服务质素标准，有关保护服务使用者免受侵犯的要求，基于多名儿童被安排入住医院接受检查期间，同乐居没有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住宿服务，所以就是扣减保护儿童会的拨款，就是涉及到180多万。社署在个回复那里提到，如果任何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未能够按有关规定达至合理的服务表现水平，社署是可以考虑终止或者扣减拨款的。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寻日有报道都有提到一个相关的报道，就话港区国安法咧系实施了之后，教育局咧喺上年嘅2月咧系向学校咧发放了一个嘅指引，就叫做国家安全学校具体措施，提到学校需要确保校园里面的书本包括图书馆的藏书等等是没有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的。在这个报道里面都找到其中几间的学校有一些所谓下架的书单，因应这个措施的指引，也有老师提到说教育局呢是没有提供一些具体审书的准则，他们根本不识分哪些书是涉及是不是违法，是不是危害国家安全呢等等。他们在个报道里是承认说这些下架书本的做法呢是自我审查等等的。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教联会立法会议员邓飞，早晨。 早晨。 邓飞，早晨啊。先讲下有报道都提到话，因应刚才提到嗰个嘅指引啦，咁所以要确保啲图书馆嘅藏书系冇危害国家安全嘅内容嘅，都有啲嘅老师话唔识得分边啲书籍咧系咪违法啦，话因为冇一个具体嘅审书准则，有冇听到类似嘅声音喺业界入面？ 其实暂时我就未听到咁嘅声音嘅，咁就即系间接听到有啲图书馆主任咧，就即系佢都要需要一个清晰嘅，唔单止系指引咧，有个即系做好一个点讲 example， 有啲示范嘅例子，即系嗱呢啲咁咧就唔恰当嘅。嗱，不过我呢度强调咧，就唔系话仅仅系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咁简单一件事。因为咧，即系坦白讲，你作为学校嚟讲咧，好难去判断点为之违法，点为之唔违法嘅。但是呢，我們在教育專業上面是要判斷圖書館裏面的藏書對於同學仔的成長教育、價值教育到底恰不恰當，這個從教育專業上的判斷是來得更加重要，而且來得呢是令到前線的圖書館 嘅人員又好，定還是老師都好，係容易跟進嘅。 嗯， 有一啲嘢可能係合法，但唔代表喺學校，尤其是喺中小學嘅學校圖書館裏邊咧，擺放咧係恰當嘅，即使佢係合法。嗯，我要強調一樣嘢。 嗯，但講翻教育局嗰個嘅回覆都提到話，佢哋嘅指引入邊就提到話，即係影響學校發咗啦，提醒咧佢哋喺學校入邊展示嘅字句嘅物品，包括圖書館藏書一啲刊物啊、單張等等咧，係冇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嘅呢一個説法，呢、這個指引其實對於圖書館主任嚟好啦，對於學校校方又好啦，夠唔夠清晰咧？足唔足以頭先你講到有一個嘅專業判斷一啲嘅藏書等等係唔係適合學生，係咪對佢哋嘅成長啊、價值教育啊係合適嘅咧？個指引係夠唔夠咧？你覺得？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啱啱一個開始先，永遠都會有一個改善優化嘅空間。我哋會強調，我都係強調兩樣嘢。第一，最好有一啲嘅 example， 有啲嘅示範嘅例子，就唔係話淨有啲嘅 general principle 嘅原則去處理。第二樣嘢咧，我要強調嘅就是價值教育。教育局佢之前唔知舊年定今年一月都有個價值教育嘅 curriculum 一個字，好似今年我忽然間嚇咁。其實應該從教育專業、從價值教育嘅角度嚟判斷，就唔係僅僅從是否合法的角度嚟判斷，唔係咁簡單嘅事。 OK， 咁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會強調翻呢樣嘢好多啲。 嗯， 咁當然 example 係更加重要。 嗯，嗱，無論係你頭先講嘅價值教育，定係今次指引裏面講嘅話係唔好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內容，你話要提到啊，最好有啲例子啦。咁你意思係咪話即係可能要一啲可能唔適合或者需要下架嘅書籍嘅名單要列出嚟，係咪要做到咁？ 其實好簡單的一個做法，過往教育局喺個 practice 上邊咧都有個做法，即係佢未必一定話開你一張工作清單嘅，佢可以咧就即係引用一啲學校一啲成功嘅，我哋叫 good practice 啊，咁即係某某學校佢喺處理呢個問題裏邊有啲比較成功嘅經驗，佢攞嚟分享。咁無論係列出學校嘅名好定唔列佢個名，其實冇乜所謂嘅，仍然就係、是、即係你如果睇翻教育局嘅啲支援網站啊，包括香港教成咧。好多嘅教材，好多嘅教案咧，都係一啲 good practice 啊嘛，即係前線學校或者老師一啲成功嘅經驗。咁其實如此類推，咁可唔可以圖書館喺處理呢啲價值教育相關嘅圖書上架下架，都會有一啲嘅 good practice 出嚟，可以俾到同工參考咧？咁呢個其實都可以咁做嘅，就唔係話好硬性咁去 list 一張清單出嚟，嗱一堆書就唔得咁。咁呢樣嘢其實好難做得到嘅，點解咧？呢啲書嘅出版係日新月異噶嘛？ 所以你都唔贊成有一個嘅書單係話要下架清單嘅，你唔贊成嘅呢、這個？ 我唔贊成，我贊成咧就話有啲學校前線學校處理方面一啲好嘅實踐例子， okay. 我可以攞嚟同大家分享。 針對而家話一啲危害國家危害國安嘅內容嘅圖書、就是，就係即係要學校要揾出嚟啦，即係唔可以喺學校出現啦咁。教育局方面嘅支援係點㗎？或者以你學校嚟講，有冇話特登都檢視一啲圖書館入邊嘅書籍？你哋嘅做法又會係點咧？ 其實我哋都會做呢個檢視。其實呢個檢視咧，就有時都唔檢視都唔知道，檢視出嚟咧，有啲話咧就都有暴力嘅。因為唔單止係涉嫌違反國家安全啦，即係有時有啲睇漏眼啊，即係雖然講得難聽啲，即係睇漏眼。啊，出邊寄嚟一啲嘅免費嘅讀物啊、號外啊咁嘢咧，其實裏邊就唔係僅僅係違反國家安全，甚至有涉嫌係宣揚暴力嘅傾向，我都處理過嘅。咁只要話教育局嘅話，目前嚟講最主要係一份文件啦，係咪？即係其他嘅支援咧，可能因為即係放假或者係復課啊、疫情啊等等呢個原因咧，就暫時仲未到位。不過我相信咧，佢總會有更多嘅支援俾學校嘅，唔會係一紙空文。 圖書館嚟講，其實館藏都可能好多啦。就算係學校圖書館，可能都過萬嘅。你哋譬如學校嚟講，用咩嘅準則去揾呢啲書去檢視曬佢哋嘅內容，係咪有可能有啲問題啊？無論係價值又好，或者直情指引講到嘅危害國安嘅內容，點樣去做嘅咧？個準則點揾出嚟嘅？ 嗱，其實就係冇嘅，都兩方面嘅。一個咧就即係我姑且稱為最低消費嘅標準啦。即係其實係同一個不雅及濫審嘅標準有啲類近嘅，不雅及濫審嘅標準有啲類近。即係呢啲咧係無論佢有冇違反國家安全都好啦，係呢啲都唔應該入嚟嘅。我舉個簡單例子，幾年前有一個咧就叫做 Deep Web， 即係啲暗網嘅書咧，唔知點解入咗學校裏邊嘅，或者係入咗圖書館，亦都入咗書店。咁就咁呢樣嘢咧就要處理啦嚇。咁第二樣嘢咧就牽涉到違反國家安全嘅。咁一個比較簡單例子嘅，咁如果啲書甚至嗰啲唔係書啊，一啲宣傳單張擺到明就係要 推翻當今中國個社會政治體制嘅，咁即係好明顯有一個煽動嘅作用喺選舉話咧，咁呢啲咪唔恰當咯。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即係佢始終同個學校個教育係相關嘅，因為圖書館佢唔係純粹只一個圖書館，佢要配合個學校教育噶嘛，中英文科啊，同埋文理雙科啊，咁呢啲係同個中小學教育嘅 curriculum 咧，學科嘅 curriculum 咧係相契合嘅。咁即係咁樣去揀書嘅，即係用一個咁嘅辦法嚟揀書嘅。 你覺得檢視呢一啲書藏有冇一啲有問題嘅內容，係咪圖書館主任係要獨立承擔，定其實可能校方校長都係有一個責任喺度嘅？ 都有責任，因為最終嘅終極責任走唔甩嘅都係校長同校監啊，即係唔能夠話將個工作嘅責任全部推咗去圖書館主任身上，唔係嘅。但因為咧，既然係同教學相匹配嘅時候話咧。通常咧就唔單止校長咧，負責教學教務嘅副校長咧都有機會係要做一個 vetting 嘅。 嗯，點睇個報道入邊提到有一啲老師咧，因為可能佢哋嘅講法就話啊，教育局冇一個嘅具體指引，所以咧就將內地或者本地一啲有關於政治評論書咧就全部下曬架啦咁樣。喺咁嘅情況，會唔會有一個有啲學仔都話啊，可能大規模將某一啲書下架咧，都會損害到學生接觸課外知識嘅興趣咧？咁你覺得用一個政治評論書做一個嘅範圍就係要下架啦，有冇一個問題喺度？ 其實又唔係咩政治，我就唔好認同咧，就話你話教科冇指引權嘅，當然有指引啦。問題指引之外啦，有冇一啲嘅 example 同埋啲 good practice 好大家參考？即係你唔係淨係得個指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完全否定有指引，呢、這個係唔公道嘅講法。第二樣嘢話咧，其實你話會唔會損害咗學生對於課外閱讀嘅興趣咧？我覺得要衡量學生嘅課外閱讀嘅興趣同埋閱讀嘅多元化嘅程度咧，並不以是否損害國家安全作為一個指標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不合理嘅，將兩件事串連埋一起嘅。即係等於你好簡單咁，又要拓闊學生嘅呢個閱讀嘅多元化嘅程度、廣泛性咁。咁係咪不雅及淫褻都俾埋未成年嘅同學仔睇咧？ 但有個唔同嘅，因為啲老師就係擔心，因為佢哋嘅講法啦嚇，就分唔到條線究竟係點，所以就直情咧，即係大範圍啲啦。 同埋 good practice 咯， 嗯， 啊，所以咪要有呢樣嘢咧。呢個即係大家都係啱啱開始做呢方面嘅工作，咁開頭梗係有啲跌跌碰碰啊，即係唔知嗰條界點樣畫啊，咁呢個可以理解嘅。 但如果去到大範圍度將所有政治評論書或者一啲政治或者同選舉制度學術有關嘅書都係下咗架，呢、這個情況你自己點睇？會唔會對學生有一啲嘅知識缺乏嘅影響？係你講， 我唔覺喎，因為我反而我想，到底而家喺中學階段或者小學階段，大家有冇衡量過政治或者政治學？嗱，我本身就係讀政治出身嘅人嚟嘅，呢啲嘢到底係唔係同中小學發展或者閱讀是相契合的呢？一個水平的程度，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根本現在都沒有哪個學科是介乎一個 political science 的，在中小學裡面是沒有的，公民教育都未去到那麼深的，是不是就一定要將哇由選舉制度啊、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運動啊等等這些東西是壓苗助長地教給我們的中小學同學去閱讀啊，是不是這就叫做恰當呢？這樣東西我是存有極大疑問。我是對於用一個不專業的方法、不專業的態度來去進行一個政治學的教育，我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保留的。 OK， 另外我見有啲意見咧，就話如果學校即係因為一啲作者嘅身份而將一啲書下架咧，就未必了解個書嘅內容嘅咁。你同唔同意？可能即係揾一啲可能涉及一啲即係指引上面未必適合嘅內容咧，都用一個純粹作者去揾呢一個嘅方法咧。 我諗呢個係過度簡化啫，最緊要睇個內容咁樣，最緊要睇個內容啦。呢個我可以理解，即係有時費事煩啦。最簡便嘅操作，睇人唔睇書，咁我覺得咧，呢個又唔得，呢個過於簡化。 好啊，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鄧飛咧就係教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另外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就住今次呢一個有啲報道提到話，中小學都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有一啲要求啦，佢哋教育局俾佢哋嘅指引咧，就要檢視學校嘅圖書館館藏有冇啲唔適合或者涉及到危害國家安全嘅內容。咁啊，有啲報道提到有啲學校咧就下架咗部分嘅一啲書嘅，亦都提到一啲嘅圖書館主任啦，覺得嗰啲嘅具體指引咧係唔夠清晰等等嘅。请一位嘉宾啊，电话旁边有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早晨。 喂，早晨，早晨啊，萧生你好。 早晨，梁志刚，头先提到嗰、那个嘅情况，有冇听到啊？啲图书馆主任啊，学校喺审视呢一啲图书馆馆藏有冇一啲危害国家安全内容嘅时候，面对嘅唔同情况啊、困难等等。 即其实讲到咧，危害国家安全咧，就唔系一个名词嚟，即系唔系一个简化咗个 terms 嚟噶。你真系睇下个意个入边嗰个具体内容啦，即系正如剛才我都聽到鄧飛校長講的嘢嘅，咁唔可以係一刀切，亦都唔可以。琴日報道冇話有一間學校，誒淨係攞曬啲關鍵詞、關鍵字，話六四日本土啊，咁我覺得完全係冇負起一個教育工作者，甚至係一個資訊管理者的責任。 嗯、 因為你任何關鍵詞，你講本土啊、本土物產啊，咁咪都要 cut 啦咩？咁而仲有政治正確，你睇下擺喺邊一個處境，邊一個語境啊嘛。咁問題就係話，譬如話舉個例，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喺今日嗰個時代，喺今日嗰個國家概念，完全係正確嘅噃。因為六七係反英抗殖啊嘛，我哋咪要去肯定翻當年喺殖民地統治底下，香港嘅人點樣去肯定翻自己嘅國民身份咯。喂，点可以一刀切嘅啫？我觉得，调翻转就系教育工作者，喺而家嗰个处境入边咧，但求卸责，完全冇谂过佢要肩负一个教育嘅作用。 嗯， 尤其是图书馆主任咧，系应该教学生系点样筛选资讯。喺学校，假设你一片净土，喂，互联网咧，出边嘅世界咧。你话公共图书馆下咗架啫，出边嘅书店冇下架噶。我依样见到成品一样有所谓触犯红线嘅书籍喺度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香港可喜嘅一个之处，因为有唔同嘅资讯。咁而作为教育工作者咧，就更加要教啲学生点样去筛选，点样去评鉴嗰啲嘅知识，然之后作出一个。知识上的判断，咁呢点我就好想讲啦。咁而另外讲起图书馆嘅篇目咧，我就更加觉得有啲问题嘅，因为一路以嚟甚至康文署啊，对于香港嘅资料咧，都依然摆喺733.8，澳门资料咧733.9。咁呢两个分类系乜嘢咧？系世界历史对于香港同澳门咧。嗰、那個定位問題，佢係擺喺世界史遠東部分，即係話你係一個殖民地，係一個不屬於中國嘅殖民地。咁現在應該係編翻入去691啦。咁可能具體要再 check 清楚嚇。咁、但係你冇人做喎。 嗯。 我希望如果話康文署聽到，教育局聽到。呢一點要更加要正確啦。 OK， 嗱，女士剛才因為咧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先可以再同你傾啦。有關於今次呢個報道啦，同埋啲圖書館主任咧提到佢哋喺處理呢一啲書嘅時候咧一啲嘅困難。轉頭再傾啦，轉頭再打俾你。啱啱傾過咧就係女士剛，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红磡七咸道南近香港理工大学对出，朝早大约7:30发生涉及四车的交通意外，两人受伤。本港昨日新增5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有204宗由学校呈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月龙话：唔应该立即停止学生翻学，以至系打篮球同埋吹奏乐器等嘅课外活动。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寻日是星期一，之前有连续三日学校假期，活动增加，个案自然会上升，认为是合乎常理，市民不应该太紧张。 被问到有小学的部分个案曾经一起打篮球，当局是不是需要收紧，例如重新需要戴口罩打篮球。刘宇龙认为他听到绝大部分的学生都很开心可以翻学同埋做运动以及参与乐团等，认为不应该一刀切要重新戴口罩运动，应该要聚焦让儿童和长者接种疫苗提升接种率。刘宇龙说204宗学校个案来自147间学校，只有一两间的学校有较多的个案，学校的处理亦都恰当，证明需要先进行快速测试才翻学的做法正确。他重申学生有学习的需要，应该最先放宽并最后收紧，随便停课并不明智。警方听日推出反恐举报热线，市民可以透过短信和微信以实名或者匿名方式举报非紧急涉及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行为。新设立的反恐举报热线6366699将会取代原有的反暴力暴料热线。警方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本港整体治安大致回复稳定，但留意到本土极端分子的活动转趋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将原有热线升级。为鼓励市民举报，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梁伟基话，警方计划向提供涉恐有用资讯的市民发放赏金，会在案件完成检控之后按机制评核和确定金额，期望新设的热线可以与现在的国安处举报热线起相辅相成作用，防止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兵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性暴力和人口贩运问题的时候指出，只有停火止战恢复和平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冲突对妇女儿童造成的创伤。大兵说乌克兰冲突令普通民众承受了沉重代价，妇女儿童面临的安全风险尤其令人担忧。他提到一味输送武器和制裁施压，即会令到冲突长期化和扩大化，乌克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没有理由为地缘政治和集团对抗买单，国际社会应当共同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回谈判轨道。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2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121.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9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1元，升3.4；美团198元，跌1毫。京东集团239.8是升8元，恒生中国企业75.88跌2.4，友邦保险82.1跌2.5，阿里巴巴97.7升7.5，快手85.7是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2.7，瑞士法郎0.972，加元1.26，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0点，升44点。港金报17,21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8.5美元，卖出1,83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南啦。七咸道南咧较早前来回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噶。咁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仲系挤塞噶。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反方向去油麻地，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是、七咸道南较早前啦，近住理工大学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两宗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反方向去油麻地，车龙就去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仲系车多，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丽业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本地盘、游力球、平衡车听过未啊？今个星期新兴运动有教练黎广业同大家讲非主流新兴运动的推展同前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6月7日，新增543宗确诊，学校呈报204宗阳性。九龙塘有小学三班停课一周。 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被扣减拨款180多万。 陈茂波指经济活动已逐步恢复，有效控制疫情是复苏关键。 英国保守党通过对约翰逊的信任投票，约翰逊可继续担任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教育局在上年就已经发了指引的了，叫做国家安全学校具体措施，一边提到就说学校需要确保校园范围内，当中包括是校园内的书本，包括图书馆的藏书是没有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的。那有报道就提到一些学校是因应这个要求将部分的书是下架，也都引述到一些老师就说这个具体的审书准则咧系唔够，系冇提供到，所以佢哋就话唔识得分辨边啲书系咪合资格嘅等等嘅。咁啊，继续同啊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倾下。早晨，咦，吕志刚嗰个嘅电话可能要拨翻先啦吓。但有关于咧呢一个嘅指引咧，除咗讲到话图书馆嘅藏书之外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刊物啦、单张等等咧，都系涉及埋嘅，就话冇。危害国家安全内容嘅咁，吕志刚喺电话旁边，我翻嚟啦，早晨。 喂，早晨，早晨，喺度，喺度。 李志刚啊，想先问一下，因为头先你就提到你自己点睇件事啦。咁但系的确有一啲嘅老师或者一啲图书馆主任等等咧，系话啊唔识得分，就算有个指引喺度，都唔识得审书。究竟边啲书系符合嗰个准则嘅？咁系咪咁容易分到啲书？系咪适合啲学生？系咪冇违反到准则所讲嘅内容咧？咁点睇呢个？ 第一咧，首先要肯定老师系专业嘅。咁老师就唔可以卸弃咗你自己嗰个专业责任。咁而并且咧，就你亦都唔可以咧过分渲染悲情啊！即系成日以一个受害者自居，就话唔识。即系话之前我喺某啲报道都系访问过我同样嘅报道嘅同样观点，啲网民就话噶啦，喂，你哋咁专业嘅老师，乜都话唔知。然之后交俾边个做，咁做咩请你呢？咁我觉得攞返个专业身份同埋专业嘅立场呢係需要嘅。咁另外呢，我亦都觉得呢就係、是、教育局同国安局国安法大家都需要有个好啲嘅沟通囉。因为一个法例一个法则一个准则嘅颁布同埋点样執行，中间係需要好多沟通，然之后去调节返嗰个进度。調節翻個標準，唔需要話我好無助啊！面對一個法例嘅時候，我就放棄咗我自己嘅職責啊！咁就反為我見到一個所謂可喜嘅現象啊！雖然琴日報道嗰啲學校嗰個做法就係話由老師去檢視圖書館然之後去執出一啲嘅書，然之後據理啲嘅理由交翻俾委員會再決定。我覺得呢一個咧係比較健康嘅做法，因為牽涉唔同嘅科目啦，又唔同嘅老師，又唔同嘅角度咧，去睇翻啲資訊。咁對於資訊嘅保留啊，係一件好事。即係我強調係一個保留啊，因為你唔係過分篩選，喂無書可藏，無書可讀，圖書館就唔需要存在啦。咁再仲有圖書館係教導學生點樣係自學噶嘛。咁亦都冇咗一個自學態度，咁呢個完全係大倒退咯。我覺得 你頭先覺得話，即係教育局可以做多啲溝通啦，除咗話同即係國安方面嘅部門啦，同學校方面嘅溝通係可以點樣呢？或者喺個支援上面可以點樣做好啲呢？有啲講法話係咪需要列出一啲下架書籍嘅名單呢？咁你又同唔同意呢？ 我一路都同意㗎，咁一路都有提倡呢一點嘅。咁但係我又估到佢哋有個即係有一個反邏輯嘅思維。我係咪公布咗下架名單之後，唔喺名單上面嘅書籍全部都可以用呢？係咪？咁如果一個咁嘅逆向邏輯嘅時候，佢就唔公布啦。康文署下架超過四次問題累積落嚟嗰個書目名單呢，就係、是、都唔少嘅。咁呢個可以用一個類比嘅方式，大家要知道大約係咩標準。咁但是他们始终是不肯的，即是我建议我，喂，为什么不找立法会议员，然之后去质询，然之后要求呢，看看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有这里好的，大家根据个名单知道个准则是怎样落，就好过现在就是揽晒无辜，即是很多书，因为同样一个作者，我费事讲个名啦、如果出一些书是违反了香港即係本土安全嘅或者係呢個國家安全嘅書籍，咁我同意喺學生未成熟嗰個階段嘅嚟講咧，唔接觸呢啲書係可以嘅。但如果嗰個作者講到關於語文嘅書咧，中文嘅書，喂你又下架咯，咁我覺得係過分咗嘅咁樣咯。 即係你覺得都唔應該用一個人一個作者係佢所有嘅作品都係下曬架嘅，就算佢 係啊係啊，以佢嗰件事為例啊嘛，即係譬如你會有啲有啲作者佢嘅語文好好㗎，邏輯推論好好㗎，咁你咪學佢嘅邏輯，學佢語文咯，係咪？咁入面嘅內容你咪識得 filter 下，到底係點樣去分析？應該老師應該係介住嘅，應該係多啲指導俾學生嘅，就唔係現在咁一味就下曬架就算數，咁圖書館刪咗佢啦，不如。 同唔同意？因為有啲老師都提到話，佢覺得啦個指引未必好清晰，所以就索性將一啲政治評論書都下咗架先啦。政治評論書喺中小學又係咪適合睇嘅一啲嘅書類咧？ 政治評論書睇睇佢嗰個深淺程度啦，同埋對於背景知識嗰個需求啦，係嘛？咁好簡單，即係譬如話我哋年長啲嘅老師同而家年輕啲嘅老師， 對於政治嗰個深入程度或者係嗰個認識程度咧，都係有差異嘅嚇。咁、啊、就即係啲所謂老一啲嘅學校同一啲新啲嘅學校，咁亦都係有個別差異啦。咁樣咁我就唔覺得就話全部政治，因為你係要教佢分辨、教佢討論、教佢觀點、教佢辯證啊。咁就學校有公民教育主任噶，做緊乜嘢咧？系嘛？呢啲系佢哋工作嚟噶嘛？即系你唔系净系讲嗱，似乎乜都讲晒话，交咗俾图书馆主任，图书馆主任就话：哎呀，我哋唔识噶咁。喂，好可悲呢、這个现象，系嘛、 除咗图书馆主任之外咧，譬如学校嘅管理层或者其他老师有冇站一齐系检视呢一啲嘅书籍咧？ 嗱，我琴日睇报道就见到有嘅，同埋我一路都主张，因为我觉得系嗱，之前我评论过啲学校啦，就系话冇任何过程。然之後有人嚟巡視，咁即係嗰陣時啦，對於六四咧係冇指引㗎，係冇嘅，即係國家安全。咁但係六四係一件過去咗三四十年嘅歷史嚟㗎嘛。咁已經沉澱咗，有唔同嘅報道㗎啦嘛。咁你仲何必咁敏感咧？係嘛？咁但係現在嚟講咧就落咗啦。現在有下架，即係有下架個先例案例，咁變咗大家都唔敢評論呢樣嘢咯。咁就。亦都係隨住嗰個時局咧而變嘅，大家要密切留意嗰個事態嘅進展咯。咁樣， 即係你覺得呢啲事件過往係容許嘅，咁但係因為頭先你講到個 冇個時期係㗎，因為你講到危害國家安全係講煽動啊嘛，係有行動啊嘛，即係我搞戲劇嘅，係嘛？咁然之後你話有行動呢、這個就係煽動，呢、這個煽動構成罪名。咁、如果你話係學術嘅討論而認知對於資料嘅分析係冇問題㗎。咁、 okay. 問題而家就好可能就話，學生唔識分辨，喂，責任喺教育，唔係純粹教育局啊，喺學校啊，教育機構啊，有咁多主任做咩嘅咧？係咪？ 好啊，唔该晒吕志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吕志刚咧就系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嚟嘅。有关于呢个报道，其实嚟自明报啦，呢个相关报道啦，提到一啲学校咧就系因应呢一个嘅指引，咁啊审核到一啲校内嘅藏书，咁啊部分学校咧就将一啲嘅书系下咗架嘅，涉及一啲政治文化啦、社会运动啦、文集啊等等嘅。咁佢哋都引述到有学者嘅分析，譬如就系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罗乐贤嘅分析，佢就话康文署早前下架部分公共图书馆馆藏啦，咁啊情况蔓延到去中小学，佢话图书馆主任咧或者为咗保学校嘅声誉以及系个人嘅考虑咧，系有一啲嘅红线，咁佢就话相信短期之内咧涉及技术本港当代事件嘅书咧都难以成为学校建议书目，又话咧学校大规模将书下架咧系损害到学生接触课外知识嘅兴趣，建议教育局咧系提供指引参考，释除咧系学界嘅疑虑嘅。咁教育局方面咧嘅回复咧就系话已经喺香港国安法咧实施之后咧，向学校咧系发出详细嘅行政同埋教育指引，提醒学校咧系需要确保校园入边展示嘅字句物品，例如系图书馆馆藏。一啲校园入边嘅书本啦、刊物啦、单张咧，系冇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嘅内容。亦都话学校亦都要留意啊，喺馆内嘅书籍啦、刊物咧，配合学生喺唔同嘅学习阶段嘅认知能力同埋成长需要，以保障学生福祉。休息一阵，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我哋喺学校里边学嘅系知识。但出嚟社会工作咧，最需要嘅就系见识啦，就系喺身边嘅人同埋事提炼出嚟做人嘅道理。纽约时报畅销作家同埋领导大师约翰麦斯威尔肯定系呢方面嘅表表者。作者喺佢嘅书《与人同赢》之中讲到：，我哋对身边嘅人都唔满意，诸多批判嘅主要原因系因为人看待他人嘅方式。其实是自我的反射。 如果我信任他人，我会觉得别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我吹毛求疵，我会觉得别人都是吹毛求疵。如果我满怀爱心，我会觉得别人都是慈悲为怀的。 书里面有两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你永远无法要求稻草人生蛋的故事。 稻草人被送到母鸡的产房生蛋，他努力了一整日 身旁的母鸡黑角角咁迅速咁生蛋，佢试咗又试，但一整日过去啦，筋疲力尽嘅佢仲系一粒蛋都生唔出嚟。 我哋或者会咁谂，稻草人点可能生蛋呢？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咧就俾个人嘅思想态度主宰住我哋，希望人哋都可以改变得好似我哋一样。呢类强人所难嘅要求，会让彼此嘅关系承受极大嘅张力。另一个就是小女孩和大法官相遇的故事了。 有一日，大法官奥利弗在街上散步，撞到一位小女孩和她同行。临别的时候，这位鼎鼎大名的大法官和小女孩说，当你妈妈问你去了哪里的时候，告诉她你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一起散步。小女孩的回应却是，那当你家人问你去哪里的时候，告诉她们你和玛丽苏珊拿布朗一起散步。 这个是我读过最精彩有关自信的故事，一听就明白，亦都是这本书深深吸引我的原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与人同赢》，作者约翰·麦斯威尔，由商业周刊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家长都会少了出街，可能翻工方面就要留在家做事，甚至可能有些是失了业，都是要留在家。仔女有一些就是因为要停课，所以可能在家无论家长和小朋友相处的时间多了，相处时间多了亦都可能是一些冲突的情况，亦都有机会是多了。见到有一些机构做调查，就调查到有关于在疫情期间一些家庭一些亲子活动、亲子关系和一些学习进度等等的。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赛马会同量计划研究员暨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许娜娜博士。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你好啊，许博士。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们的调查几时做，或者一些受访者通常是哪类背景的？ 好啊，好啊。咁咧，赛马会同量计划咧，我哋咧就喺五月咧，就喺网上啦，就我哋邀请咗同埋成功访问咗大概700位嘅幼稚园学生嘅家长吓，咁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嘅。咁咧就我哋主要咧就系好想问翻咧，即系究竟喺疫情底下咧，亲子关系咧，其实系有冇啲咩变化啦吓？咁所以可能咧，我哋嘅数据咧系会反映翻即系二月到四月嘅时候佢哋嘅狀況嘅，係啦。咁受訪者嘅背景咧，因為賽馬會同量計劃咧，主要就服務一啲低收入嘅家長嘅嚇。咁我哋主要咧就嚟自深水埗區同埋天水圍區32間嘅幼稚園。咁佢哋咧全部咧都係接受幼稚園資助計劃嘅，即係話家長係唔使俾學費咁去翻學嘅，係啦。個背景大概係咁樣樣。 調查有咩發現到咧咁？ 發現咧都幾得意嘅嚇，咁我諗即係大家都會想象家長都會有擔憂嘅啦嚇，咁同埋咧即係佢哋嗰個嘅即係覺得同仔女嘅關係咧就比較得意一啲，又有啲覺得係即係有改善嘅，有一啲又覺得係冇即係會惡化嘅嚇，咁但係咧佢哋擔憂嘅事情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喺疫情期間咧我哋都會覺得家長梗係好擔心小朋友嘅身體健康啦嚇，咁我哋有啲选项嘅，学习啦、社交啦、身体啦吓，咁你估家长会担忧边一啲嘢多啲啊？小罗文， 直接交俾你开估啦，俾你讲。 系啊，就是学习啊，我哋初头咧就谂住，会唔会疫情底下大家都会觉得系健康系好紧要一啲咧？咁我谂其实即系赛马会同量计划嘅家长咧，其实同我哋一般嘅家长都系相同咁担忧，就系学习上边多啲，其次就系社交发展吓。我谂停学就可能令到家长会觉得咁会唔会学少咗嘢啊？咁同埋少咗同其他小朋友相处嘅时间，对儿童嗰个社交发展会有影响。反而身体健康嘅担忧咧，就系即系佢哋系三个之中系排得最低咯吓。咁我估可能即系可能我哋健康方面一直香港都做得唔错啩，系咯。 我见系咪亲子关系嗰方面，你哋都喺个调查度问到的。 是啊，咁我哋咧都有問到即係家長覺得親子關係過去個 即係兩個月到，但其實係大家覺得係點樣樣咧？係改善咗啊，定係惡化咗咧？嚇，咁有啲咧就會係覺得係改善咗嘅，有啲咧就覺得係惡化咗嘅嚇。咁改善咗咧就會係佢會覺得啊，我喺屋企相處時間多咗，我可以了解小朋友多啲，同埋喺功課上邊可能可以幫助到佢哋嚇。咁惡化咗嘅原因咧，就係佢哋覺得自己幫唔到小朋友嘅功課，咁可能咧就呢一個都會係我哋即係基層家長佢嘅擔心嚇，因為停課期間咁如果喺學校同佢哋上網課嘅話，咁好似責任就落咗喺家長嗰度嚇，咁都會令到家長會覺得啊，我係有需要去幫小朋友去即係持續呢個學習嘅，咁萬一如果大家有一啲嘅協調上邊嘅時間上邊係協調唔到啊，或者係小朋友嗰個情緒行為喺屋企，如果佢哋即係冇一個好有規律嘅日常嘅作息嘅話咧，咁就會容易係即係有一啲無聊嘅時間啊，令到小朋友情緒同埋行為都會難於管理咯嚇。咁我諗呢啲都會係即係家長即係反映咗嘅擔憂咯。 嗯，但係屋企多咗同仔女一齊有可能改善嘅關係咧，亦都可能有一啲摩擦啦。呢個係基層家庭獨有嘅情況咩？應該唔係㗎，呢個係咪？ 其實都唔係嘅，所以其實即係都反映咗，即係其實基層家庭都會同即係我哋一般嘅家庭都會面對相同嘅壓力嚇。咁但係佢哋另外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咧，就係可能佢哋即係經濟上邊嘅壓力啦嚇。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哋問卷係冇問到，不過咧喺賽馬會同兩館咧，我哋有啲社工啦嚇，咁會接觸基層嘅家庭，咁都會唔少咧向我哋表示即係。嗰個防疫物資啊，同埋佢喺家庭入邊，即係同小朋友時間相處多咗，佢哋其實有陣時即係手足無措啊，唔知要同小朋友玩啲乜嘢好，做啲乜嘢好，點樣去規劃個時間嚇。咁我諗呢度咧就係、是，所以我哋都會問啊，即係其實佢覺得係喺疫情期間有邊方面對佢哋嘅支援係比較重要咧嚇。咁大部分嘅家長咧都會覺得係配偶。即係佢嘅另外一半同埋佢家庭成員咧，對佢嘅支持咧係好有幫助嘅。跟住就係學校同埋社區嚇。咁我諗即係小朋友幼兒喺家庭成長咧，亦都喺學校啦，咁亦都係社區。咁我諗呢幾個嘅系統咧，支援系統咧，對佢哋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家庭都始終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一環咯嚇。 你仲有分零鐘到啦，講下先有幾個支援嘅地方，譬如家庭。學校社區可以怎樣再做一些，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一些有壓力的家長呢？ 是，咁家庭方面咧，我哋建議咧，其實咧就即係家庭入邊即係如果係兩夫婦啦嚇，咁大家都要有一啲嘅商討啊，共同嘅合作啊，點樣去配搭？即係如果係一個係需要支援小朋友喺網上學習，或者係就算而家翻學，咁可能喺功課上邊嘅，咁大家都要有個配搭，同埋大家都要了解對方個壓力，個互相表達咯嚇。咁學校方面咧，其實咧即係家長咧。都會好欣賞學校會有啲學習包啊，咁其實賽馬會同樂計劃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親子同玩嘅學習包親子盒啊，送去俾家長。咁其實呢啲除咗停課期間可以用，就算係復咗課，咁都係好有益於親子咯嚇。咁喺社區方面咧，我哋好睇到咧，即係如果我哋每一個區咧都會有一個好似賽馬會同樂館咁樣樣嘅一個兒童館嚇，咁令到家長咧其實館入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家長嘅減壓嘅一啲嘅工作坊咯。咁其實對家長嚟講都好有幫助嘅。 唔該曬許娜娜博士，同你傾到呢度。 好， 好，許娜娜博士咧就係賽馬會同糧計劃研究員，暨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嚟嘅。